迎翻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好，欢迎大家嚟到解围。今天又是有我庄荣辉， 同埋我吴海欣。 今天仲多了我中间呢位，你是点称呼啊？ 王太， 王太系王太咧， 亲切啲咁称呼。 哇，王太，我真系识咗你有廿年噶啦。咁啊，真系即系由我哋即系初初出地区咧，都会响识得你，因为中西区就好多人都识你噶啦。咁啊，嗱，王太咧，即系佢系第一个咧就带我出中西区以外去帮手嘅。我最多知去油塘啊，你记唔记得？其實那次是我第一次在、就是、中西區以外去幫法團手、都多謝王太給我機會我學多些東西、今天請到王太上來跟上集呢找、何太來的情況一樣、就是、都希望呢、王太呢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啦、在大廈管理的一些經驗究竟呢、特別是大維修的時候、王太你講下你自己啲 show 下 call 你先好唔好啊？你 其實我哋嗰陣大廈咧就唔算大型，亦唔算細型啦，就400户到啦，大約。咁咧就我做咗法團主席咧，都應該有廿幾年啦，就仲唔計係由委員啊，跟住副主席啊咁樣樣。咁所以咧，經驗嚟講咧，同埋亦會有同區嗰啲大廈咧，我哋係會同佢哋有陣時有啲分享嘅，同埋交流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喺某一啲嘢度都比較熟悉嘅。即係私人大廈 好多老街坊啦。 好多老街坊嘅。咁樣樣咧就我哋大廈嗰度咧，17年前試過一次大維修咧。就嗰陣時我仲係一個委員。咁啊真係懵成成噶，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喎。咁啊，維修咁啊，開會咁樣樣，咁啊，跟住個主席話：哦，嗰邊嗰間大廈維修得好好噶，我就問過嗰邊個主席噶啦，佢就介紹嗰個叫做承辦商，即係叫做顧問啦，就俾我哋識咁啊。後期我先知嗰個顧問咧，嗰個年代咧係好興叫買牌嘅，或者你都明白咩叫買牌，係借牌嘅。咁使唔使解釋一下咩叫借牌咧？你 借牌即係其實咧，即係有啲人就佢好想做嗰個生意，但係佢自己咧就未有呢個政府嘅認可資格。咁佢咧就會問一啲有呢個資格嘅公司。咁啊就喂，我想做呢個生意啊，你可唔可以話我係你員工啊？諸如此類啦，甚至幫佢印埋卡片啦、咁樣。咁佢就會去到即係兜搭呢個生意啦，咁啊，從而咧就從中出力啦。不過一般咧，即係呢個借牌嘅制度咧，就似乎喺佢哋行業上邊咧，就成日都話好普遍嘅。不過喺我覺得站喺消費者嚟講咧，就好冇保障咯。因為你真係上到去公司度，佢可以不認他是職員來的，我也見過有某些人呢就借牌借到離曬譜的、我星期一見他代表 A 公司，星期二見他代表 B 公司的，有的 有 的， 面試都是這樣 的，面試都是這樣的面試他第二天可以即變色龍即係佢哋就即係我成日都呼籲，即係建築行業嘅朋友咧，即係你唔好將你哋行頭嗰種嘅方便咧，就變成要我哋消費者去要接受咯，係嘛？ 依家呢個情況係咪少咗咧？ 我想不是少了， 都是存在。 是佢係因為咧，一般我覺得嗰啲公司成立咗之後咧，就好少會倒閉嘅。咁啊，啲公司可能唔係好運作啫，佢就唔倒閉嘅。咁啊，不斷個牌咧都會喺度。我都話最我試過一個比較經典啲嘅咧，就係、有一個顧問啦，同一個承建商啦，咁佢哋就去一個屋苑嗰度咧，咁就做大維修啦。咁啊，啲居民就好不滿嗰個承建商做嘅嘢、就成日都想透過顧問咧，就去監察好嗰個承建商。咁好合理啊，係咪？咁啊，但係個顧問咧就成日都話咧揾唔到個承建商，又話聯絡唔到佢咁樣。咁去到最後咧，啲居民咧就咁望不住啦，直情殺上去承建商個註冊地址嗰度揾個承建商啦。咁啊，揾到嘅，揾到佢嘅，咁揾到游志可，即係大啊把幾火？點解咧？因為原來發覺咧，嗰個顧問咧係同佢同一間公司嚟嘅，即係用埋同一個 office 嘅，但係佢又成日都話揾唔到佢。 OK， 咁啊，咁最後咧就真係、即係隔離黐住兩個鋪咁樣咯，但係佢哋其實真係劏房咁啫嘛，咁樣 個地方 係啊，咁即係一開二個鋪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呢啲現象就真係好奇怪咯。咁我哋都有即係我哋遇到呢啲即係作為地區工作嘅，我梗係投訴佢啦，係咪先？即係為同屋宇署講，你唔可以咁喎，呢啲公司點可以又話監察唔到諸如此類咁咯？咁嗰時即係而家，我覺得而家都有借牌㗎，因為我最近都有啲地方招標。我都見到可能、同一個顧問喺兩間唔同公用兩間唔同公司嘅名義度落標㗎，有㗎， 明白。咁咧、我第一次聽到即係發現後期啦，因為出咗事，我先至知道係、原來有借牌呢回事嘅、因為即係根本上係唔明白嗰個市場嘅運作嘅。咁跟住咧，佢咧就發生咩事咧？就係、是、做完之後唔使半年咋。其實我哋個天棚因為漏水，而頂層嘅人咧就話要做維修，即係逼我哋做維修。 因為你 係啦漏水嘅，咁同埋我哋亦發現我哋嘅外牆都由起樓到嗰度都17年噶啦，嗰陣時第一次，咁都要維修啦。咁啊搭咗個棚，嘥咁多錢，梗係都做埋外牆修修補補啦。係，咁但係咧，當做完咗嘢之後咧。就嗰、那個天棚咧，唔使半年咧就開始又漏水啦。咁啊，梗係捉佢翻嚟啦。捉佢翻嚟先知佢有借牌呢回事啦。跟住咧，嗰、那個承建商咧，佢係只係顧問嚟嘅啫，借牌嗰、那個。咁跟住個承建商咧，就同我哋都有執，但係其實咧，執極都係唔妥，因為佢做嗰陣時候後期我先知道，即係佢做。第一個方法已經是錯誤了噶啦，錯誤咗之後去補救咧係非常難補救嘅，同埋我就第一次聽見一個問題叫做機仔移位， 我都唔識我呢個， 你唔識咧機仔移位就係因為天台咧係一個平面嚟噶嘛，咁通常都有啲攔河噶嘛，啲攔河原來有嗱，我唔知我講呢啲嘢係咪。人哋嗰啲行內人係啱啦，我只係講我認知嘅嘢出嚟啫。咁佢就話，因為啲風力，因為我哋係近海皮嘅，喺話啲風力咧就會將嗰個機仔係慢慢咁搖盪啊，就令到佢，因為佢有啲係設置係參咗喺嗰個地嗰度噶嘛，就令到佢將個地面咧係會係扯咗歪咗少少啊，即係。長期咁，佢個解釋就係咁啦。咁所以咧，我哋咧整完一次半年，跟住整完又係漏，整完又係漏，終於點咧？終於佢係劈炮唔整。 哦， 劈炮唔整， 使唔使俾錢啊？ 冇，我就扣起佢保固金。 OK， 就係咁簡單啦。 OK， 因為我諗佢係考慮到，如果佢咁樣樣收收補補同你咧，都係解決唔到問題嘅話咧， 早噶啦， 係啦，佢嗰個情況就係咁啦。 咁後屘點解決啊？個問題？ 後屘個問題都冇得解決啦，咪一路咁拖咯。好翻啲，即係佢整咗 就好啲嘅， 係好啲嘅， 但係都唔係徹底， 唔徹底嘅。Okay. 再幾年後又嚟審啦。咁啊，即係叫做係。慢慢又嚟審又嚟審，到後期17年後又嚴重咗啦。咁同埋我哋第二次維修咧，點解係17年之後咧？即係差唔多10多年，我諗係嗱，政府係規定幾多年嘅？ 冇規定㗎，其實佢咪30年樓齡咪嗌你驗啊驗下樓。 哦，驗下樓。 咁咪驗咗樓個驗樓師話你要維修咪維修咯。都係咁㗎。 再每隔10年就再驗一次嘛， 係啦。 咁樣樣咧，其實。即係喺我自己嘅經驗嚟講咧，一等大廈咧，我諗15年到咧已經開始會有一小部分嘅嘢會剝落啊，或者天棚會有一啲係漏水。嗱，天棚咧，就算你點做個防水膜都好，好靚都好，但係佢嘅日照率高啊，同埋雨水多啊，變咗咧佢始終咧，所以個防水膜都係保用你10年嘅啫。係10年後佢唔保用，佢都有佢個道理 嘅。有機會唔得啦。 係啦，有機會唔得㗎啦。所以其實天棚咧係唔會等大廈係頭痛嘅問題嚟嘅。 係嚇。嗱，你最近做維修嗱，你個屋苑咧就有一個問題咧，就好多屋苑都問我嘅。 係。 咁啊，你可以都同我哋一齊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個外牆有個業權。 OK， 嗱呢個咧係好多屋苑咧都面對呢個問題嘅，就成日都有啲人問我：喂，莊生，外牆有個業權係咪我哋做我嗱兩個諗法？ 係 一個諗法就係外牆有業權係咪個外牆我哋唔做得？第二個諗法，外牆有業權，我係咪叫擁有業權嗰做咗個維修佢？你明唔明啊？即係兩，但其實兩種諗法都唔完全啱嘅，都唔完全，即係啱啱你嗰次又係咁嘅。即係我記得皇太公園咧，就係個外牆啊、天台同平台，係就係有一個咧，就咩英屬處女島啊，即係你揾佢唔到嗰啲 嗰啲揾佢唔到嗰啲， 揾佢唔到嗰啲島啊，嗰度註冊嘅公司，咁啊要做維修嘅時候比較複雜。咁嗱，我講少少技術嘢先，即係咧，其實維修咧個外牆即係咩意思？好似我呢個電話咁樣啦嚇。如果有人擁有個外牆嘅話咧。咁咧，外牆嘅維修關唔關佢事咧？嗱，以我哋嘅認知就係、是、擁有外牆嘅人，面嗰陣就係佢嘅，係，稍微即係接觸到空氣嗰度就係佢嘅 ，OK。但係稍微一層膜裏邊就已經係阿公噶啦，屬於結構嘢啦，啊，咁所以咧，頭先我快啲答咗呢個問題先，就係、是、究竟如果外牆有業權嘅時候？咁、那個維修應該點處理呢？第一，你應該要得到外牆擁有嘅業主同意，你去喐佢個外牆先，因為佢面嗰層皮係佢噶嘛，係咪？咁而成本上面入邊點樣分攤法呢？你要還原翻面嗰層皮，理論上係可以嗌佢俾曬錢嘅，理論上啊，應該點解我解釋點解理論上？咁而裏邊批檔啊、防水膜啊、結構鋼筋水泥啊，就全部都阿公嘅，全部都阿公俾錢嘅。咁點解我話理論上可以問佢攞錢，而實際上通常佢都唔使俾或者唔會俾呢、因為好簡單啫嘛，佢咪同你講，我唔同意你哋做啦，你哋自己諗辦法喺唔整個面嘅情況之下做裏面啦，咁係嘛？你冇可能啊嘛。咁到時法團亦都要就範，同埋如果出面揀油油嘅話咧，其實淨係佢最面嗰層油咧，佢嘅成本唔係好高嘅。咁所以變咗可能大部分嘅錢都轉嫁咗俾個消費者。呢個情況有少少似同天台一樣。如果有人擁有咗天台業權嘅時候咧，咁天台面嗰層磚係佢嘅，磚以下嗰啲就唔係佢噶啦。咁如果要做嗰啲水泥啊、鋼筋啊、防漏之類咧，都係法團噶啦。咁呢個就係嗰個狀況。咁當時皇太佢哋嗰個法團就好齊心啦，都好跟足法例去做嘢嘅。我知道。咁啊，佢哋就筆下指出咗好多封信。就揾嗰間咩揾佢唔到啊！英屬處女島嗰間公司啊，揾來揾去都揾唔到，但係好得意嗰間公司，即係我唔知道有冇記錯。有陣時你揾佢唔到， 係 有陣時佢會出現嘅， 係 係嘛？咁啊，即係 佢而家唔出現啊！ 佢而家唔出現啊！係 佢而家唔出現，因為佢爭我哋錢啊嘛！ 我爭你錢就揾唔到， 佢唔出現啊！ 即係嗰啲咧，即係你都明白，即係有即係世界上面有啲嘅國家咧，係容許一啲即係海外嘅人咧去到註冊啲公司，跟住佢而你又查唔到間公司係由邊個擁有嘅，即係我頭先阿黃太個情況就係咁啦，即係佢哋知道間公司係持有咗嗰個業權。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查到那個公司背後是由什麼人去持有的、就是他們的外牆就是這樣的狀況了。所以那時候他經歷過，因為你們又有找房協啦，那時候幫手申請一些資助啦、房協都給了一些法律意見你們，就是喂你都要他確認，或者甚至乎是不是登報紙、那次 不需要，但是我們是有律師信過去那邊他的海外註冊公司、我們照記 係啦，照記， 係 照記俾佢， 照記俾佢知會佢， 係啦， 但係佢冇回覆， 係等個合理時間啦，咁佢唔回覆，咁我就當佢唔反對啦，咁啊照做個維修， 係因為點解冇辦法？因為個外牆咧試過好多次咧，就跌啲石屎同埋所謂嘅窗眉啊， 窗眉嗰啲位 係啦，窗眉嗰啲位。不知道需不需要解釋什麼叫窗眉位？ 知㗎，即係大家知 啊。大家知得。 唔知佢下次詢問我哋啦。 咁啲窗眉位咧，其實北角有一家大都試過，就成嚿嗰啲石屎跌落嚟嘅。 好多㗎，其實好多窗眉。 窗眉位係最容易爛嘅比較。咁咧就已經不下石嘅，起碼五六次嘅啦。以我記憶，就警察出嚟啊，攔埋街啊，跟住個警察都嚟埋，喂。你哋等大廈要 真的要維修了啦，你們這麼好彩啊，一次好彩，兩次好彩，三次好彩，未必再好彩下去的啦，你揼親人呢，如果那個人死了呢，你就更大鑊你們，那沒辦法啦，那我們 推薦維修啦， 是啦，一定要維修，但維修的問題就出現了，嗱，咁我就開始維修之前，我就已經好驚啦。你咧見到，因為嗰陣時咧，房協推出咗叫做 樓宇更新大行動， 樓宇更新大行動係第一期嘅。 你第一期呢個計劃係咩嚟嘅咧？即係話咧，合資格嘅法團申請咗之後咧，每户就最少咧都有即係有上限16000元嘅資助啦。咁而自住嘅60歲以上嘅人士咧，就可以將呢個16000元嘅資助額咧，就提升變成40000元嘅呢個上限嚟嘅。咁即係話咧，即係可以俾到好多資助額俾啲業主嘅。 好像第一次更新大行動不是16000元的噃， 係萬六啊，萬六。 第一次喎， 第一次第二次一樣，萬六同四萬， 係 啊，都 係 四萬，係啊。 唔係點解我3000嘅初初？ 哦，初初嗰、那個你嗰、那個唔係更新行動啊，嗰、那個係一個樓宇綜合維修支援計劃，係好多計劃㗎，係多到 啊，咁我應該係初初係申請嗰個3000蚊 先嘅， 使 唔使再提升去嗰個度？你 後尾我就 蛋仔嗰度俾我鬧咧咁啦。 後尾我就問你，佢批咗俾我㗎啦。係。咁後尾我就你就通知我，喂黃太，有一個係 萬六 高啲嘅噃，咁啊。咁既然對啲業主嘅承擔能力可以減輕一啲嘅話，咁我自己打去問房協，我話嚇你係咪有一個另外推出咗一個計劃高額啲嘅？佢話係，咁我就話我可唔可以你批咗我啦3000，我可唔可以唔要住咧？嚇，跟住我就去申請呢個咧。咁佢話得。咁於是乎我就申請呢、這個，咁終於又批到呢、這個，就變咗佢哋 高額嗰個啦， 係啦，變咗啲業主就可以俾少啲錢啦，即係有資助多啲啦。係，咁老人家嗰啲係40000啦，又係啊，以前嗰個係冇噶嘛，3000嗰個老人家， 嗰個要再獨立申請一個要資產審查嘅。頭先我講嗰個40000咧係唔使資產審查，但係各位聽眾即係呢啲啲計劃冇曬㗎啦， 冇曬㗎啦， 即係啲歷史嚟㗎啦。 所以咧。在我經驗上咧，當政府一推出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就要快快手噶啦。 係特別派錢嗰啲， 係特別派錢嗰啲係冇錯。如果唔係咧，佢係會隨時會係斬咗嘅。係，佢亦唔會通知你幾時斬嘅。 冇錯。 咁你就會係講起呢個斬咗咧，我就講。拆開嚟講一樣嘢啦，就係、是、煤氣喉嘅問題啦。 哦，好。 係嗱，煤氣喉好多人都唔知嘅。係。咁因為有喺某一啲場合度咧，我就認識到煤氣公司一啲叫公關。係。咁佢咧有一輪咧，就因為咧，好似佢電燈公司咪整電磁爐啊嗰啲嘅。係。咁如果啲人用埋電磁爐，用埋電器熱水爐，咪唔使用煤氣咯。 係， 咁咪變咗有競爭咯。佢係咁，於是乎咧，佢就話個煤氣喉咧你哋啲舊型嘅地方，即係起樓嗰陣時咧， 有咩價你？ 就1元，佢話1元賣翻俾佢可以。賣翻俾佢，佢咪有擁有權咯。如果有個競爭者入嚟嘅時候，就冇得同 佢啦， 係冇得同佢鬥噶啦，係啦。咁跟住咧，咁我話係啊，咁我同物業管理公司講啦，我話喂有個咁嘅筍嘢喎，我哋咩？咁物業管理公司就話我哋暫時咧就未維修，因為咧遲少少先至去申請呢個啦，咁啊，咁我好啊。因為咧，如果賣翻俾佢嘅時候維修咧個煤氣喉咧，就屬於佢去俾維修費。 因為佢係擁有者啊嘛。 係啦，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對消費者係好唔公平嘅，因為講老實，佢個煤氣喉係佢運作賺錢嘅。但係咧維修嘅錢咧就要即係業户俾。 係另外一個即係交煤氣費啲人知道咧，其實你每次交個煤氣費裏邊都有個維修費喺度嘅。 係。 咁啊，唔知點解仲要額外再俾維修費，我唔係好明 白。係啊，譬如呢個煤氣喉係有損壞、有破壞嘅時候咧，嚇或者 嗰、那個月費裏邊交嗰個維修費咧，即係部分嘢維修到嘅啫。 係冇錯， 整體出邊嗰啲喉咧都係法團再要去俾錢做嘅。 係啦，冇錯啦，係啦。 我理解係咁。同埋頭先補充翻頭先黃太啲咧，因為嗰個計劃咧，其實有一段時間咧。 就成日都話煤氣公司有啲人嗱落去啲法團度講話，我想買你個煤氣喉點點嘅。咁嗰段時間應該咩事呢？ 係石油啊，係咪？ 嗱，係啊，石油氣啊。 嗯。 好似話煤氣公司收到風，就話好似政府想引入其他競爭者，就唔係煤氣獨自去做煤，即係氣體供應。 嗯。 咁所以咧，佢就想嗱嗱臨咧就買曬啲煤氣喉。 嗯。 咁啊，等你第時咧，得你做你申請石油氣得，你申請冇問題，好似而家光纖拉線咁啫嘛，你咪拉上你自己屋企度咯，你咪指喺地下拉條石油氣喉上你屋企度咯，咁樣咯。原本嗰條就我擁有咗啦，係嘛？佢想咁樣嘅，咁到。後期佢可能即係錯誤估計咗咧，佢真係買咗好大部分㗎、 嗯。 我見好多法團賣俾佢㗎，嗰啲西環都有㗎。咁冇賣到俾佢之後，咁跟住可能政府政策又 改變， 改變咗啦。其實嗰陣時都放風啫嘛，係、咪？政府最興放風㗎啦。咁冇話再引入石油氣競爭啦。咁後屘佢咪唔再收咯。 嗯， 係啦、 收嗰啲其實有蝕本㗎，其實我覺得。 係、到我再後來。咦，維修咯喎，就嚟咁啊，去同佢傾啦，想揾翻佢嗰個公關小姐咧。咁、一來嗰個公關小姐就冇做啦，二來咧，二來咧，佢嘅答覆就係話佢哋依家冇呢個政策啦。係、 啊，變咗咯。 係啦，所以咧嗱。你哋如果做法團嗰啲咧，如果政府有咩派錢嘅嘢咧，即係盡早去申請。 即係有著數嘅， 係有著數要盡早做。 即係過咗優惠時間冇啦。 係，即係 限時優惠。 係限時優惠嘅係。咁咧就轉翻嚟講翻嗰度，我哋維修啦。 嗯。 咁聽見人哋嗰啲有啲大一期已經批咗錢俾佢嗰啲 係。 嗯。 咁好多問題出現喎，原來。 嗯。 咁原來佢哋話咧，你揾一個顧問嗰第一步，如果你揾錯咗嘅話咧， 揾得唔好嘅話咧， 揾得唔好嘅話咧， 嗯， 你根本上就係一個陷阱咁踩落去噶啦。係， 嗱，講翻少少先，就係黃太佢哋個屋苑咧，我最記得你揀顧問，我係非常之深刻嘅，因為你哋揀顧問咧，係到而家都未人破到你記錄嘅嗰、那個入標嘅數目啊。 嗯， 係好多人入標，我記得好似五廿幾間定六廿間，好多噶。我而家記得通常三廿零間都好多，你哋係超過五十間嘅，我記得。咁價錢係由幾萬蚊到二百萬不等嘅，我記得你哋嗰度。 顧問費。 顧問費由幾萬蚊到二百萬不等嘅。咁我係第一次。即係嗰，因為嗰時未係好講反圍標呢樣嘢，嗰時你都拍都係講緊，講緊都未有人講反圍標呢三個字嗰陣時。咁係我第一次見到有一班業主係咁齊心咧，係唔揀平嗰啲，係好少嘅。即係通常咧幾千蚊啊幾百蚊入標嗰啲通常中硬嘅，就入得大嗰啲通常就唔中嘅。咁我記得你哋好似揀咗個唔知幾廿萬嘅， 四十幾萬， 四廿零萬嘅揀咗個最後，即係二百萬啲貴得滯啦，冇揀到啦。咁揀啲四廿零萬，咁啊喺嗰陣時咧，即係係我認識咁多間大廈裏邊咧，你冠絕嘅啦，個價錢係貴得最，即係揀咗間最貴嘅顧問公司嘅。咁當時我都有問嘅，大家點解咁揀，因為你哋都四百幾户啊嘛，咁啲業主就好積極同我 將近四百户啦，如果連埋地鋪係四百幾嘅， 四百幾户咯。咁啊，即係啲業主好理性同我講喎，啊，佢呢個理性嘅分析咧，而家我好多法團我都分享嗰、那個分析，佢話四十幾萬，我係四百幾户，每户一千蚊啫嘛，一千蚊顧問費好貴咩？係嘛？咁又係呢個又係一個諗法喎，係嘛？即係因為個顧問上集我哋上兩集我哋講過噶嘛，佢要做好多入屋嘅問卷啊、勘察啊，其實佢嘅服務咧，同你嘅户數咧係有個關係嘅。 嗯， 你越多户咧，越多業主佢要 serve 咧，其實佢工作量係越大嘅。即係除咗睇整體工程之外，其實好多好多客户服務嘅嘢，其實佢都要因為你業户數目多咗，佢要理解多啲噶嘛。咁我嗰次真係第一次。去到個法團度，係一班業主嘅咁齊心，即係當然黃太帶領底下啦，係嘛？咁就即係有呢個諗法，再去到再跟進咧，就係唔單止響管呢個顧問嘅層面，響管理公司層面度，啲業主都好齊心嘅喎。我就少有地見到即係黃太屋苑，佢哋係會咧提出，咦做維修。管理公司辛苦了，不如我們 即係管理公司自己提出啦。佢話：喂，我想收啲行政費喎。跟住業主又贊成喎，仲俾得好開心嘅喎。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你嗰間管理公司咧，即係我覺得就相對好嘅，但係我哋都唔開名講。但係因為已經撤退咗市場㗎啦。 係，但係因為咧係一個信譽問題啦，因為佢係隸屬某一間銀行嘅。 係係某間銀行嘅，係啊。咁佢就即係同嗰啲嘅住户嘅關係咧，就相當之好。即係我未見過一個屋苑係咁齊心，係不論對法團滿意唔滿意好，對工程滿意唔滿意好，總之佢對管理公司都係滿意嘅，即係好少有的。 係因為個信譽問題咯， 好少有嘅。咁所以變咗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咁其實佢哋我冇記錯啦，大概管理公司的費用再加埋顧問的費用，大概接近一百萬啦，接近一百萬啦，係嘛？咁啊，咁變咗即係使多咗一百萬，就每户使多咗二千蚊嘅其實。係。OK， 但係呢二千蚊咧換翻嚟咧，就一個幾好嘅維修效果嘅喎。即係好成點咧？我哋即係轉個頭翻嚟同大家傾下好嘛？ 一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